的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少年有为意气强，入朝为官品节刚，人生百折仍不挠，是志向清高美名扬。徒儿，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做百折不挠？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百折不挠呢？ 我觉得就是历尽磨难，但是呢依然不改初衷的人，可以叫百折不挠。 嗯，话是说的不错，不改初衷是为百折不挠的关键。很多人经历风浪之后就变得棱角全无，甚至是与众人同流合污，那就没什么好炫耀的了。 那您说说中国历史上谁可以称得上是百折不挠呢？ 我们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，可以算得上是百折不挠的人有很多呀。但是百折不挠这个成语最初的来源所形容的这个人呢，我可以给你讲一讲他的故事。 好啊好啊，那这个词说的是谁呀？ 说的是东汉末年的学者蔡邕，给他一生的定论是百折不挠，不失大节。 蔡邕我是知道的，才女蔡文姬的爸爸，但是这个乔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您把他的故事一个个的说给我听听，我才能够评价他。 好，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贪污犯。那是乔玄年轻的时候啊，在县里面当公曹。那公曹这个职位呢，相当于现在的县法院的工作人员吧。那东汉时期很多年轻人的仕途啊，都是从这个位置上开始的，就和现在的培养年轻干部差不多。从事这个岗位的年轻人一般都是地方上知名的青年才俊。 乔玄啊，豫州刺史周景来到梁国视察，我要去拜见一下，县里的事情呢你帮我处理一下。 是大人。 在这里啊，我得解释一下历史背景。东汉时期实行的是郡国两套体系并行，郡就是行政区分，分为刑部、郡、县三个级别， 东汉的时候，天下共有13个刑部，负责人是刺史一级的高官，比咱们现在的省委书记权力还要大呢。国就是王国和属国，受封的人一般都是贵族，没有实权。而实际管理当中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。比如说，有的刺史比国君权力大，但是有些太守、县令见到了国君，又得恭恭敬敬、唯唯诺诺。 属下梁国睢阳县公曹乔玄叩见刺史大人。 嘿，乔玄，你怎么越级参见刺史大人呢？快快回去。 哎，既然来了，有事情就说嘛。 多谢刺史大人，下官听闻陈国国相杨昌仗势欺人，危害一方，众人皆知，恳求刺史大人派我去陈国任职，查证此事啊。 哦，你这话可有根据啊？ 刺史大人，杨昌仗自己是陈国国相，目中无人，不仅不遵从行政号令，更有损天子威名，此事若不调查，便难以还地方安宁。下官保证将此事调查清楚，为刺史大人拔除隐患啊。 嗯，既然这样说，那你就去陈国担任从事一职吧，代表我前去稽查。 好，多谢刺史大人。 就这样，乔玄就到了陈国任职。他这个人的思维啊，非常的独特，一方面对杨昌嘻嘻哈哈恭恭敬敬，但是私下里就扣押了杨昌的下人和宾客开始审问。实际上杨昌之所以敢横行霸道，是因为后台太硬，他和大将军梁冀是铁哥们，听说自己被查，赶紧派亲信从陈国跑到了洛阳求救。 梁将军，杨昌大人有难，求您一定得伸出援手啊。 啊，什么事啊？杨昌不找别人麻烦就不错了，还有人找他麻烦吗？ 可不是嘛，从梁国跑了一个小小的从事叫乔玄，竟然盯上了杨昌大人。他一面和杨大人周旋，一面暗地里扣押了杨大人的随从，想从中问出杨大人的事来。 啊，竟有这样的事？别担心，一个小小的从事翻不了天，我给豫州刺史周景写信，让他停止稽查就是了。 多谢大将军。 周景收到大将军梁冀的信，迫于压力，于是派人从豫州来到了陈国，把停止稽查的文书交给了乔玄。您猜这乔玄怎么办的呢？ 乔大人，这是刺史大人给您的文书，请差后照做。 我不看，也不起风，你把文书带回去给刺史大人吧。 这不行吧？刺史大人的文书您不起风，原样退回，那可是不敬之罪。 刺史大人派我前来稽查要案，我就要查个明白。我既然猜测此信内容是叫我停止查案，一旦真的拆封，如果不照做，就是不敬上官。我不拆封，就谈不上不敬上官了。来人，送客，加紧审查杨昌和他的随从。 就这样，没过几天，乔玄把杨昌的罪名一一问询清楚，并且公布于众。杨昌被关进了囚车，送到洛阳。乔玄因此事而大大出了名。不过这可不是故事的结束，周景呢被梁冀是大骂一顿，周景赶紧承认自己用人失察，但是心里是怎么想的就不知道了。东汉的官场还是比较有正气的，像乔玄这样不听招呼的人竟然也被举荐为孝廉，并且被提拔为洛阳左卫，也就是在首都洛阳管城内治安的。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梁不疑就是梁冀的弟弟。乔玄因为担心梁不疑会因为杨昌的事情迁怒自己，干脆是弃官而去。 哦，他还没上任呢就卸任了。 正是啊，史书上说了， 虽然梁冀这个人不咋地，可是梁不疑的品行却不错。可惜乔玄为防止自己被当众羞辱，干脆就不和梁不疑正面接触，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如果二人见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了。 那乔玄年轻的时候确实可以算得上是刚烈了，那他后来位列三公之后呢？ 这可是个好问题啊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可以算得上是清高勤勉，但是等功成名就之后私心可就重了。我再给你说一个乔玄的故事，是他当了丞相以后。 先说说他对待自己的仇人怎么样，他有没有公报私仇啊？ 乔玄因为秉公办事，得罪的人不少，伤害的人也不少。他呢，在南阳的时候啊，和南阳太守陈求合不来，但是等他提拔为三公之后，却保举陈求为廷尉。 这不就是举贤不避仇吗？ 是啊，下一个故事可就更为难得了。乔玄的小儿子10岁的时候，独自在门口玩耍，被三个坏人劫持，向乔玄勒索钱财，乔玄不给。正在僵持之时，司隶校尉杨求带人赶到，众人把乔玄家围得个水泄不通，但由于歹徒手里头有人质，没敢轻易进攻。你猜接下来怎么样啊？ 猜乔玄一定想了一个法子救了自己的儿子。 你往下听。 来人，快将这些坏人团团围住，不许放走一个。 大人，小公子在他们手上了。 住嘴！坏人这么放肆，我怎么能因为自己儿子的性命就纵容这样的恶棍呢？如果你们还听我的话，就把这歹徒打死。 你就不怕自个儿儿子也死了吗？ 小公子他死于混乱中了。 请告知全天下，请我儿原谅为父，自从安帝以来，法纪废弛，劫持人质的事件屡有发生，就是因为人们感情用事，一旦劫持只知用钱解决，让贼寇屡屡得逞。自此以后，凡劫持案件禁止私下妥协。 哎呀，这件事真是惨绝人寰，乔玄的儿子没有比我小几岁，竟然早早的就死于非命了。 是啊，乔玄出身就是执法者，所以不因为个人的私情荒废国家法度。这样的悲剧记载到历史当中，那也只是为了告诫后人要守法，可不是让人草菅人命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曹操吗？ 当然知道。 下面呢，就来说一说乔玄和曹操的故事了。在乔玄位居人臣的时候，东汉却是江河日下，乔玄当了高官也没什么滋味，整天愁眉苦脸，觉得自己整理不好河山，对不起天下。 那跟曹操有什么关系啊？曹操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少年吧？ 是啊，少年曹操聪明果敢，又无所顾忌，和乔玄的性格有很多类似之处。当时人都觉得曹操是一个不靠谱的青年，现在有句话叫什么古惑仔，当时的人们对于曹操评价大概也就这样吧。作为性情刚烈的乔玄，你觉得他会怎么评价曹操呢？ 啊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您快点说呗。 各位大臣，都是我大汉的栋梁，关于目前中原饥荒，各位有何见解啊？ 太难了，这要不可能要增加税负了吧？要不重新做到铜钱 了。钱了，反正哎呀，不知道怎么弄。 门口的这位少年，你是何人呢？ 在下曹操，字孟德。 我看你骨骼清奇，如今天下即将大乱，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，哎，是不就是你这个年轻人啊？ 啊，这说什么？说什么？ 老头糊涂了， 笑脸是不靠谱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哎呀， 有志不在年高，哈哈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桀骜不驯。 这件事情虽小，但是对于曹操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呀。直到曹操成为了一代奸雄，他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呢，虽然当年乔公所说不过是句玩笑话，但如果不是觉得很亲切，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。 嗯，有道理，人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是很难忘的，少年曹操一定很难忘记这件小事儿的。 嗯，汉灵帝光和六年，乔玄逝世，享年75岁。他去世后第二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东汉开始走向衰落，乔玄也成为最后一批廉洁忠诚的高级官员吧。他的子弟宗亲没有一个当大官的，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钱财。回想到他一生遭遇那么多的考验和磨难，真是无愧于百折不挠这样的称号了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安徽许褚好儿郎，光起膀子干一场，吓退马超打胜仗，是三国虎将美名扬。现在咱们有句口号叫做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其实有个成语啊也能表达这个意思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哎，没错，叫赤膊上阵。从字面上看，那就是光着个上身啊，不穿盔甲上战场了，形容作战英勇，全力以赴的进行战斗。这成语呢大伙儿一般都知道，但是您知道这事儿谁干的吗？连这个如果您都知道的话，那恐怕真是很有文化了，了解历史，或者说至少熟读三国演义。因为这个事儿的主角啊，正是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一个人，他正是魏国的一员虎将，姓许名楚。他就呢亲自给大伙展示了这个赤膊上阵，光了膀子，比撸起袖子还进一步，就这样的干了一场。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您接着往下听。说在东汉末年，朝廷无能导致宦官权臣相继专权，地方上更是军阀割据，征战不休。曹操起兵之后，占领了家乡乔郡及周边地区，开始了自己的统治。 如今的乔郡可还有什么人才呀？ 啊，尚有一勇士名曰许褚。 许褚？许褚此人有什么特点呢？ 许褚身长八尺，腰大十围，容貌雄伟，是勇力绝人呐。 哦，那有什么事迹说与我听啊？ 啊，有啊，许褚有三件事迹，主公可有耐心愿意倾听呢？ 嗯，你且说说看。 好，这第一件事迹，年少之时带领一群伙伴和汝南葛皮县打斗，没有兵器，身边放了很多斗大的石头作为武器。 斗大的石头作为武器，好，力气可见一斑，好汉一名啊。说说第二件吧。 是主公，这第二件事迹说，有一次因为缺粮，与贼寇用牛交换粮食，牛到了对方手中又跑了回来，贼寇于是想把牛牵回去，没想到这许褚单手倒脱牛尾走了百步，贼寇大惊，不敢要牛就走了。从此周边几百里听到许褚之名都感到畏惧。 单手倒脱牛尾走了百步， 嗯， 好汉好汉。那第三件事呢？ 第三件事嘛，只怕不好说呀，主公。 但说无妨嘛。 这第三件事呢，和典韦有关。这里多介绍两句啊，这个典韦何许人也呢？他是曹操身边的一员猛将，保护曹操出生入死，被曹操称为古之恶来。谋士一说起许褚和典韦有关，顿时引起了曹操极大的兴趣。 跟典韦有关，此话怎讲啊？ 典韦误以为许褚是黄巾军，曾和他从辰时开始大战，战到黄昏竟不分胜负。 哦，有这等事，好壮士，好壮士啊！来，带他觐见。 臣许褚率众叩见呐！ 啊，好男儿，好气概呀、啊！ 你可愿为我的都尉吗？ 臣誓死追随。 好啊好啊，昔日刘邦有樊哙，今我有许褚啊。 就这么着，许褚就成了曹操的一员大将，后来贬为战死，保护曹操的主要使命啊，可就落到了许褚的身上。当时天下大乱，主公一不小心就会面临被暗杀的局面。许褚呢，多次救过曹操的性命，因此也被曹操极为看重，一年到头，连休假的时间他都没有啊。那么曹操这个人呢，也不喜欢消停，天天去招惹别人家的地盘，那么逐步蚕食成为自己的。当时有个地方叫凉州，就是今天的甘肃。占据凉州的是马腾和马超两父子。马腾接受了曹操的招抚，放弃军队入朝为官，但马超在凉州还继续活动。曹操于是借口马超起兵，杀了马腾全家300余口。马超为报复仇，出动大军和曹操在渭口对阵。我要为我全家报仇，曹操匹夫何在？曹操于是真的单骑出营，到阵前来会马超，他只带了一个人，正是许褚。 孟德来此，请马超出来答话。如今两军对垒，你投不投降？ 马超眼看着被曹操的挑衅气个半死儿，想要上前擒拿，却看到了曹操背后的大将，可以说是睁圆怪眼，炯炯有神，手提钢刀，虎虎生威。马超顿时就有点怂了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他说，我听说你军中有一个虎侯，他在哪里呀？ 我就是骄军屈辱。 马超一看他的样子，不敢再上前，而是勒马回了营寨。曹操和许褚也回了军营，两边的军队看了无不骇然。回到军营，众人说起此事仍然是兴高采烈。 马超者斯，哈哈，也知虎侯威名啊。看来 主公，我明天一定要擒拿马超。 哎，那马超英勇，可不能轻敌呀、啊、 我要誓死周全呢。 许褚说完就叫人下了战书，说虎侯第二天将单身匹马前去决战。马超接到战书一看，字里行间觉得受到了莫大的耻辱，哼，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我要誓杀此贼。到了第二天，两边都列好了阵势，马超骑着马可就飞奔而来，立在阵前。虎痴，快些出来。 哇呀，许褚来也。 两个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，而正在此时，战马都已经疲惫不支。 我们换一匹马再一决生死啊。 只见许褚回去换了一匹马，二人又斗了100回合，还是难分胜负。这时许褚杀得兴起，回到军营之中，脱下盔甲，光着膀子，露出凸起的肌肉，是提刀决战。这回可真是赤膊上阵呐、啊！所以说为大英雄真本色。话说二人又斗了30几个回合，许褚举刀奋力砍向马超，马超闪过挥枪向许褚心窝刺来，许褚扔下大刀，用力夹住马超的枪，于是两人在马背上夺枪，许褚力大，咔嚓一声扭断了枪杆，两人各执半截，在马上开始乱打乱抓。在恶战当中，再也没有谁会比许褚不要命的。他可真是一个虎痴啊。 许褚忠心耿耿，维护主公周全，人们尊称他为虎侯，对手就叫他虎痴。他戾气如虎，痴于武术，倒也无愧于这个名字。曹操去世时，许褚哭至吐血。他一生经历了3代君王，去世时谥号为壮侯。好了，这就是许褚赤膊上阵的故事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